講翻呢個終審判嗰個段落嗰度咧嚇，咁但係咧呢個君王咧嚇即係喺我哋平時咧，我哋留意好講好多嘢啊，我哋要做乜做乜做乜，我哋要祈禱，我哋要守齋，我哋乜乜嚇，但係咧似乎喺呢個事啦呢段落裏邊咧，佢將所有嘅條件咧，其實都放喺一邊。你有冇睇聖經？好似唔緊要。你有冇參加弥撒？唔緊要。嚇、啊，佢咧只係咩咧？為咗入天國咧，只係有一個條件喺呢篇內容裏邊啊嚇，就咩咧？就對嗰啲喪失人性尊嚴嘅人，你作咗咩回應？你做咗乜嘢？因為你下低咧嗰啲。我冇嘢飲啊，冇嘢食啊，我病啊，我坐監啊，我冇衫著啊，等等，呢啲係邊緣人物啊？特別係嗰個人性尊嚴咧，好多次係失咗嘅。咁嗱，前面無論係前面佢做咗嘅或者唔做嘅，其實都係呢幾個嘢幾樣嘢。咁呢樣嘢要 categorize 嘅咧，就係喪失咗人性尊嚴嘅人。咁所以究竟其他嘅條件？實實在在嚇喺呢度咧，完全冇提嘅喎。月主入冇聖堂啊？你寫過幾多本書啊？嚇、你做咩光光烈烈嘅事啊？有冇啊？即係完全冇啊！所以嗱、我唔知咧，我即係唔敢去界定話，究竟天主嘅恩救恩要我哋點做啊？如果喺呢一段咧就好簡單嘅喎，所以係咪要信一定要信耶穌先至得到救恩咧？似乎又唔使喎。喺呢度嚟講，你只要按照你個良知去對呢啲咁嘅人咧，去表達關懷、表達愛護、表達幫助佢哋，又飲水啊！今日所以我哋次都俾水你飲咯。 有啲顏色嘅喎， 有情飲水 吧。我唔只係愛人啊，係愛主喎。因為你愛主，其實咧有好多個多面體，其中一樣好容易表達出嚟就係睇你愛人嗰程度，真係愛主。所以你就話愛人夠咯，咁又唔係喎？呢段嘢唔係就咁講愛人。你愛人點解要愛人咧？咁即係入邊個原因喺度，好明心啊嘛，唔係講愛主啊嘛，我係人子啊嘛。 但係我諗話 Peter 佢啱啱想講嘅就係喺呢段裏面冇強調你話要去愛主。反而是要去做愛德的工作，或者是去照顧弱小啊，去救濟那些社會裏面最弱小的人啊咁樣。 唔係喎，你聽我講嗰句就係話，你幾時俾衫我著？你幾時為我跑 ？OK？ 係啊， 嗰啲人話唔查查咩叫我咧？我唔係你幾時？冇同佢嗰個最細嗰個做咧，就即係冇同我做。即係話咧，如果你個個邏輯寫作個邏輯唔啱，即係第一樣嘢，我要愛佢，點愛佢？你叫嗰啲人普通個人點樣解釋？所以點解要用呢啲咁嘅語言嘅方式同人講下我天主點愛天主啊？嗱，咧我問啲好單獨嘅，真係日常生活要做嘅嘢，你有冇做過呢啲先？你做咗啲嘢咧，就為我而做。我諗個 intention 好重要，即係咧就，我哋只係單單只係憑良心嘅話，好似 Peter 都話齋，咁你唔相信教嘅。如果係真係真係有良心嘅話，咁你人愛每人，總之都每人有殺人之心啊嘛，人哋落井你都扶上嚟啊嘛，我唔需要信主，我都要救嗰個人嘅。咁但係如果我話我唔係喎，不單止係我要信主，但係信主嗰方面咧，我要喺個行為上顯露出嚟。咁就救個人，咪多咗另一個層面喺度。當然做嗰時候咧，冇話諗啦，計下先，呢個係一個頭腦通嚟，呢個兩個腦通，你唔會計到咁盡，因為你自然已經做咗你個生活狀態嗰度咁。 我明你講嘅意思係話，因為正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，即係你有幾愛天主，你好難去量度啊嘛。咁最容易嘅量度方法就係你點去愛你身邊嘅人，係咪？或者係你點去愛你見到。有需要的人，這樣容易量度一點。但是如果即是我不知道，我純粹看這段文字的時候，我就會覺得咦不是的，要入進入永生其實不需要愛天主，因為你只需要愛或者是去幫 點講啊？夠弱扶貧嘅話咧，你可能就係已經做到最低嘅要求，係嘛？正如好似嗰個副修理總咁樣，阿 Mother Teresa 話其實傳教嘅第一步就係要讓嗰個人做一個更加好嘅人啫嘛，係嘛？咁即係如果喺呢個範疇睇，咁似乎要進入永生，好似聽阿耶穌咁講嘅時候，唔係太難，並且係需要做。救人扶贫，你即最基本最基本，做一啲对得起你良心住嘅嘢，咁就已经得。咁但系总之，如果我哋有信仰嘅时候，我哋话哦，因为我爱天主，所以咧佢咁无条件咁爱我，于是我惠及他人，或者系我将呢一份咁嘅爱咧转化去爱我身边嘅人。系嘛？ 听下佢哋 讲 先。 我 只 系 觉 得 佢 呢 个 公 审 判咧。是你講了是主耶穌對人的要求，我覺得這裡不是得切是這麼多，因為他有其他教導的，他有很多人問他有什麼有的界面，他也說過說愛主愛人，如果你只是現在看這裡，他將他之前那些完全不 consider 說愛主愛人的話，那他就 contradict 自己，即是我覺得你不可以只是看這張一息噶啦，你冇做到就冇噶啦，就係、是、對人啊，對主係即係佢話唔需要愛主啊，呢度冇寫過愛主喎，咁就唔使愛主啦。咁你睇聖經唔係淨睇佢，我自己。 我覺得呢首佢哋歌愛得之歌，咁其實係我覺得信我嘅心不係最大嘅愛，咁而你身邊人都唔愛啦，咁你好難去愛主同愛人。其實好狹窄咧，就係、是。做一樣唔做一樣，其實是全面性。 我睇呢個問題咧，就會咁睇就話，你講話係即係點講啊？孔子話惻隱之心，你知道嘅程度唔同噶嘛，每個人都係咪？係啦，唔係即係呢個係事實嚟嘅。 親疏有別。 係啦，咁樣咁嘅時候咧，我可以去愛，我亦都可以，我都唔犯罪嘅喎。不過喺呢度咧就係犯罪喎。呢、这個先係佢最大嘅分別，即係如果我係睇住佢都係真係餓到死啦，睇住佢凍到死啦，咁我都唔俾嘢佢食嘅手咧，一般冇問題㗎，我眼你心腸都得㗎，都唔關我事嘅。但喺我哋嘅信仰裏邊咧，呢、这個就係問題啦，就出現咗就係因為我冇去真係去睇到佢嘅需要，冇睇到係即係天主或者係藉住佢就係顯示咗俾我睇，即係佢嗰個。佢嘅臨在喺個光人身上咁樣，即係我諗呢個點係唔同嘅一樣嘢。即係我喺呢度睇嘅時候就會發覺到呢個問題，即係話係啊，好似正話 Peter 講就係話係啊，唔使去聖堂都得嘅喎，唔使去咩都得嘅喎，都唔係一個即係上天堂嘅嗰個路徑嚟嘅。咁但係問題係我哋每人都知道咯，就係話我唔去。反省這個信仰為我是什麼的時候，那些看見的東西好像看不到的，即是不覺得是一個問題，即是不會覺得是這一點我真的離開了天主了，我走開不見了，這個是我的看法。責任去看這個人不 是 責任，我不覺得是責任，而是我對我的信仰，我會是順我的力量，我會去盡量做，我都會有心硬的時候講，我都會說咩人值唔值得幫啊？我喺度計算，我都會。但係咧，即係話喺個信仰上面咧，就係真正話去睇嘅時候，就天主都無條件嘅愛我嘅時候，都唔會睇我話睇你做成點啦。即係呢樣嘢。 我睇深咗啲唔叻，我講多少少就上邊咁講啊！我哋主席話，當你做一個更加好人嘅時候，你就做緊應該天主嘅事。OK， 依你而家諗深一層咧，唔知咁簡單。即是說他在一呼一吸他天主的信仰已經活在他心裡面，即是說如果我們那杯水已經是紅色的話，我自然流出來都會紅色，如果那杯水是白色的話，我怎麼可能做了一個紅色的東西就是說呢，即是說他自然流出來的，他知道他要愛主，但是怎樣去愛主呢？用這些人可以理解的行動做出來，就是我要幫一些弱小，幫一些邊緣的人，就靠這些東西可以做出來，當然不是唯一一樣東 當然有其他所謂的十戒其他的東西在做法，但是不是等於他做的時候他忘記了自己那個上座關，因為他不需要說，他一呼一吸他已經自己知道我是他的人，我做的事自然是他的，那個意思不同了。如果不是的話，很多人都容易斷章取義的話，好像彼得魯說的，我即係唔係啊？即係如果單單即係講呢樣嘢，變咗最易嘅人，啲人咧就可能就話，唔係咁嘅意思啦。即係我單單呢樣嘢就係、是，我係信仰，唔使去教堂，總之我對人就好。我諗好多人都以為係呢樣嘢，只係對人好有算數嘅。即係呢樣嘢咧，即係叫做，即係你掛住做嗰啲嘢，唔記得個宗旨。 啊，本末倒置。 又不是倒置了，而是你忘記了那樣東西，做了那些那些那些東西在這裡。你面有個第一個危機，第二樣東西根本 是不知道自己和那個關係，那個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呢，因為我這樣做法很自然的做法，我們這些低水準的人當然是自己看聖經，可能這樣取實機不用 他只是一個中文潮化性體， 潮化性體，但是不是看聖經，可能他不需要看聖經，他潮化性體是經濟的嘛，他上面已經給了很多力量去了，還有可以做人事都做了，那他是另一個方式去做這件事，你明白嗎？我相信我 沒有說的，我明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即是等於我們 去理解十戒都是一樣的嘛，即是為什麼，當我們說十戒的時候，其實十戒歸納回來，即是歸納回去最終，最終心其實就是第一戒嘛，因為從一天主在教之上，即如果你已經是做到這一點的時候，你已經是這麼愛天主的時候，你做其他的事你都很自然，不需要說特登去做，特登 我要孝順父母，因為其實我孝順我的天父的時候，我已經在孝順我的父母嘛，即有些是由怎麼說，由可以說是什麼什麼什麼人諸 有諸內人諸外 是吧， 有客中文是多 的，類似這樣就是你剛才 所表達的意思其實也是一樣的， 我寫下叫做表裏如一， 表裏如一， 即是我想他講這些就是勸勉我們，你要表裏如一，不是說在店裡面講一大堆東西，你出去可能不做，可能不做，甚至每朝見你，你不喜歡做那樣東西你都去做，我不喜歡的老人家我走過去我有厭惡感，但如果你能夠壓制我不要緊，我去做，即是你要給一元你怎麼壓制，你肯找他試試給一元賺多一點，我覺得就是表裡如一， 即是以我的看法呢，就是沒錯，在這一段裡面呢，就我提到說好像不用祈禱，不用聖事，不用讀聖經，他要求的是只是做這些所謂對人性尊嚴沒有的人，你作出什麼回應。那我會看一樣什麼呢，就是第一他這裡說你不知道你做這些對我做什麼，感覺說你不知道你沒有對那個人做，對我做沒有對 我做什麼，這個就變成在對究竟是怎麼看因與果問題，究竟你做的時候是因為耶穌基督而所以對這個人做呢，那這個 是因就是耶穌的果就是人的，或者倒轉頭現在做了這個是因的，原來果在耶穌上就等於對耶穌做的，好，即是這個呢，當然呢我們現在是分享討論一個這樣的問題，究竟是誰因的果呢，正如你所說的，有時一個一面呢，其實一樣東西是兩面來的，其實是同一樣東西來的，剛才我提到呢，就是說其實我們不可以當然只看一邊聖經，我們看聖經的整個，是不是，但是第二樣東西呢，我會看什麼呢，就是如果你沒有信仰，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，如果你沒有信仰，但是你有五個探通，你有三個探通，或者你有一個探通，即是表示你有這個信仰的恩典，咁有信仰一啲就唔同啦，就唔係只係好似呢啲冇信仰嘅人，好，我做對佢良心住，我做咗嗰啲所謂七人之三，人皆有之，我咪做咗咯咁。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咧，即係我就唔可以話，我哋可以唔理嗰啲嘢噶，我淨係做呢樣嘢得啦。如果你係基督徒啊，如果嗰啲唔係基督徒咧， 根本你不知道耶稣是什么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即是看回这段圣经呢，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圣经。咁其实成篇呢，我觉得就係话耶稣所讲嘅几个比喻里面呢，都讲出咗一样嘢，就係天父仁慈嘅。佢知道啊，即係人耶稣基督呢，要基督徒呢，要知道天主嘅爱同埋仁慈呢，而将呢个佢俾嘅对我哋个爱同仁慈呢，喺生活之中实践出嚟。正如佢喺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个所谓真福百经里面呢，他说你怜悯人呢，你会受怜悯。你用什么量度给人呢，将来同样会量度给你们，而且连按大摇有加。所以呢就有五个赚了五个有十个，那个呢还有的加下去。即是我就会看，即是分两个。 其實你剛才講的那班數，或者尤其是沒有信仰的人在這段聖經呢，其實是不是就是正正說，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接受那種，沒有機會認識那個信仰，而他離開這個世界了，那他其實都有可能可以得到進入天堂的機會，是吧？因為他本著他良心做事，他做每一件事都對得起他的良心的話，當他要去面對天主的時候，天主即是我們說不會跟他斤斤計較啦。但是其實也都是，即是我相信，即是譬如好像說以前的孔子啊，所有的聖賢啊，這樣他們都沒有機會認識耶穌，沒有機會接受福音的時候，那我想天主不會說罰他們去地獄吧， 去煉獄啦， 或者去煉獄啦。 為什麼呢？因為狗和女人呢不可養。 咁即係喺呢度反思底下，我即係佢頭先講話，即係如果係冇信仰嘅人嚟睇嘅話，呢段 難養呀， 不可養， 都係呀，咁所以煉獄啦。 咁所以即係所以，我覺得呢個係作為即係講得市區啲，可能就係入天堂嘅最低要求。咁當然啦，你做嘅時候啊，係本住一份諾言，我要有張 ticket 去天堂，而所以做呢啲事啦，定係話我係本住我個良心，或者係本住你個正直咁去做呢件事咧，係另外一回事啦。即係如果你係有咁嘅動機，有即係話揸住張 ticket 去天堂，而所以先做嘅，有呢個動機嘅時候，咁我諗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 大家都知 啊，即係天主都會知道。 就打打 你， 天主不會接受啫。 所以就唔妥當。 佢要全心全意 喎。所以就話你，佢就為咗為咗啲 ticket 而做咧，變咗就係有問題啦。 門檻 嘅，選 特首個門檻。 而家呢個係門檻啊，係啊，啱啊，即係 睇人心啊，天主。 即係話唔係，即係睇呢段嘢就好小心㗎啫。即係話咧，唔好短住小心嗰樣嘢。頭先你講得好好正經，就係呢個係兩面嘅。是一面是兩面，你要天主，但是問題就是愛天主，但是怎樣去表達或者容易理解呢，就做愛人功夫，但是不可以代表愛人功夫就代表愛天主，沒有高山起路。 咁其他的我唔即係有好多啲即參考章節嘅，不過我唔講啦，因為咧即係我輔助祝福啊，咁啊醫生啊先知師講過啲咁嘅嘢啊。識啊學啊，咁啊聽日扎克爾嗰啲又講過啊，咁呢個我哋唔提啦。咁所以我都話啦，飲翻啲乾啲嘅水飲啊，下次飲白水嘅。咁呢啲章咧就嚟到呢度結束啦。我哋就睇到個三個比喻啦嚇，咁我哋瞭解咗嗰個意義。咁我哋每一個人自己究竟領咗幾多個探通咧？咁即係我哋要諗下嚇。我哋係肥羊啊、瘦羊啊、山羊啊、綿羊啊，係咩羊咧？係咩樣咧？我哋個同類裏邊，究竟我哋有冇遇到油咧？我可以反省。 啊，有一個好奇嘅問題，係咪啲猶太人會對山羊同綿羊有唔同嘅喜好嘅咧？即係點解佢要用山羊嚟形容嗰啲？ 不好的， 綿羊要形容 那些 好的。 我就對羊的特 個性啊，性格真係唔了解啦，只係想像之中。綿羊咧就時間為少啲，即係通山走啊。通常一群啊，即係食草啊，跟住個羽毛羊人。但係嗰啲山羊咧，真係捐窿捐罅啊，上山啊，到處走啊。會唔會係咁樣？所以變咗人用山羊嚟形容啲唔係咯？ 西人對於山羊咧係種邪惡嘅象徵嚟嘅。你聽過童話故事未啊？咩 Under the Bridge 啊？一隻鬼靈精喺德國啊，喺歐洲講啲叫童話故事咧，係個羊嚟。山羊喺個得歐洲人嗰個傳統嚟講，西方傳統嚟講係一個邪惡嘅。 即 是 中東 的故事，但是中東不是西方， 全 過去 了，我想 你 看 看，有機會看看，看看， 一個 怪怪的，他說，你聽沒有童話故事叫什麼呢？有橋底躲起來，兩個小孩走過，要哄他下來，那個山羊的化身是魔鬼，他有這種傳統，知不知道？ 因為是後期的這個， 但是我 的意思就是，所以大家分開講一講，包括我叫包括作品啊 ，website 睇下呢樣嘢，點山羊係， 睇下睇下個聖經 童話故事咁樣講。